自信满满找工作。 关注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间进出京双方向车多，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流量大。此外，南六环广顺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队尾排到了双元桥。同时，南六环慈客庄桥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关注近期歌坛热点资讯。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演首站北京站将会在4月13号14号开唱，特别选在这两天，也是巧取了1314谐音一生一世。除了和歌迷重温经典，向来关注高科技的王力宏也将在现场带歌迷在未来时间当中来一次旅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2005年发表的一首情歌《第一个清晨》。 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躺在胸口一块，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嘿耶哦，是爱，我们是注定，不是意外，这是 是你的无限可能，言语都显得太肤浅。贴在胸怀，静静的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再忐忑里期待，却越总想到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就是爱。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没 而清晰，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清醒，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的热力追击。七年前，林俊杰推出了一张以女性视角的翻唱专辑，他说这个契机让他有想法来找孙燕姿合作，于是诞生了这首经典的专辑同名主打，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他说。日前孙燕姿、林俊杰都发微博晒出二人合照，林俊杰还逗趣说自己瞬间变成了音乐助理，疑似两人会有新的合作。而怀有二胎的孙燕姿最近一直在坚持工作，日前他出席了一个和关爱儿童相关的公益活动，他表示即便工作再忙，回到家也会腾出时间来陪小朋友。面对孩子偶尔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他坦言吼过儿子，不过呢马上要会道歉，因为吼只会让小朋友更害怕，他们需要更多的安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带着孩子气的这首歌，叫做 Honey Honey。 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问你做手 买上，工作里几多在下的假期。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 是苏打绿在2009年春日光专辑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日光》。苏打绿在举行完 After Summer 巡演之后呢，宣布休团3年时间，团员可以有时间做一些个人想做的事情。不过呢，最近爆出主唱吴青峰将会单飞，乐团合体遥遥无期。为此，他们的老板林伟哲出面澄清，乐团不会解散。另外一支当红乐团五月天巡演在路上的日前是在法国巴黎享有盛名的贝西音乐厅拉开了演唱会的帷幕。他们的恩师李宗盛作为特邀嘉宾，更是人生当中首次登上巴黎舞台，用两首经典歌曲《凡人歌》和《山丘》来助阵现场。主唱阿信在演唱会的尾声，用这样一首歌曲来深情表白来到现场支持的妈妈，感谢她一直以来对自己工作的理解。这首歌曲就叫做《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 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天所带来的知足，热力追击。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独立乐团好妹妹乐队，他们将在24号的台北开唱。两人透露呢，从小就有很多喜欢的台湾歌手，从邓丽君、凤飞飞到五月天等等。成员秦昊更是希望可以有机会见到偶像齐豫。以前演出他们在后台有过一面之缘，他也希望这一次可以有多点时间面对面。我们就来听好妹妹乐队这首《如期》。 弯弯曲曲像梦里混沌，冒着热气，檐下燕儿年年随风飞来又拂去，岁月不觉又斑驳发福几多纹理。绵延传来夜色下，谁在哼着酒席，缠绵悱恻的小莫令人多少愁绪，缠绕秘密将思念拉进了鞋底。等杨柳依依，等夏雨惹起多涟漪，等秋风再起，等雪掩埋了叹息。当时

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本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零下一度。双休日期间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升温较明显，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昼夜温差大，请根据自身情况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主持人朱军转型制作人的首档节目《信中国》今晚8点将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经历一年的筹备时间，集结唐国强、黄渤、刘涛、杨洋、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张艺兴等60多位深具影响的演员歌手，从2000多封历史书信当中发现50多个不闻人知的故事，通过多元化手段和时代对话和历史对话。今晚8点，湖南卫视歌手2018迎来终极踢馆歌手霍尊。面对这位颇具特色的中国风原创唱将，在线歌手们也不敢轻敌。其中歌手李泉再度祭出原创大招，演绎自己作曲并参与作词的歌曲《哪怕我很小》。竞演现场，他一身西服，尽显绅士风范，自弹自唱，火力全开，令人深陷其艺术魅力中。《妈妈是超人》第3季公布了嘉宾悬念海报，并且宣布节目正式定档3月22号中午12点上线。悬念海报曝光本季4位嘉宾关键词，并且升级加入宝宝悬念信息，一经公布便引发全网猜想。据了解，悬念海报上的信息量很大，给网友十足的遐想空间。嘉宾当中有全家独宠的幸福妈妈，也有可以成为教科书的甜蜜妈妈，幸福生活可以成为模板，逆龄生长让人称羡。不少观众表示十分期待在节目中收获超人妈妈分享的幸福秘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来关注近期的歌坛热点资讯。4月28号，谭咏麟将会在广州地标海心沙举办银河岁月40载演唱会。那日前谭校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力不是问题，为演唱会准备了137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和陈奕迅合唱的这首励志单曲《明天何其多》。 曲折绝不会，来者又何追，所以我身会无怨无悔，背负一生的梦往前飞，明天不可待，昨天不可追，活在当下就不害怕过往成灰，何不将今日的美酒与我同醉，该走 是缺些什么。 明日复明日，明天何其多，有多少时间可以消磨。前方天空海阔等着我，人说不可说，说了就是错，保持沉默并不代表甘于寂寞，与其等着被燃烧，不如成火。该走 他总会挣脱，摆脱任何束缚。 是张靓颖2018年的最新单曲《我要的》。3月6号凌晨5点钟，张靓颖晒出了一张在机场的自拍照，后期的时候呢，素面朝天，敷着面膜。那据了解，她刚结束了录制一档综艺节目，辛苦之下不忘护肤，将自己最美的一面留在舞台上，也是歌手的素养之一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杨宗纬，他的《声声声声》vocal 巡唱升级版呢，将会于4月4号从北京起航，以杨宗纬曾亲自写下过的这段话来为他在北京站的演唱会及生日专场演唱会深情喊出开场白，一首歌。总有不同出生，我们不是同种人生，没有经历相同的历程，所以你会有你歌唱时陷入的世界，我有自己无法跳脱的沉醉，都是故事而非规则，走吧，放肆的唱一下。我们将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 如花 似水流年，但求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同穴。分 八点钟歌手将会播出，也将迎来终极踢馆赛，终极踢馆歌手就是霍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他的《粉末》。面对高手如林的节目，他说的压力很大，他自曝接到通知的时候的心情是当时心里一咯噔。面对踢馆赛，他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紧张是否能够踢馆成功，另外一方面还是让自己尽量的松弛应战了。从当年的旋风小子到如今的旋风老爸，那日前林志颖是在北京举行纪念出道25周年的专辑《我的骄傲》的发布会。林俊杰在得知林志颖准备筹备自己全新专辑的时候，就毛遂自荐要亲自操刀为好兄弟量身打造数首新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步之遥》，林志颖。 前往归属的方向，全力

对于台正宵，可能有些人还停留在999朵玫瑰、千纸鹤这样的老歌，但其实呢，台正宵在这些年一直都是有新作推出。十年前，2008年，他发表了专辑《我不配》，这首同名主打歌在2008年第八期中歌榜上首周进榜，排在第十位。这首歌获得新歌进榜最好成绩，《我不配》。 相信仍有一丝温柔残留，孤独的也是谁让我等候，何时微笑变成一种奢求，就算时间倒流也无法挽留，那些因为年轻犯的错，就像秋天的落叶早已经随风而过，但有些话我始终不能说，如果我们依然在一起，错过的甜蜜是否还能继续，曾经一起取暖的 这首依然在一起的马天宇这几年重心放在影视方面，特别是在今年上映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饰演了周超的角色，而在月底即将开播的《三国机密之乾隆在渊》当中也担任主演。不过回顾到十年前，马天宇那个时候还是出道不久的一位歌手。刚刚听到的就是08年第八期中歌榜以第11名成绩进榜《依然在一起》，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飞》。时间来到2009年第八期中歌榜最好成绩进榜新歌，当属周杰伦、杨瑞代合唱的《流浪诗人》，首周进榜排在第十位，收录在《摩羯座》专辑。 海边篱笆咿呀咿呀，风一直刮，我想怎样帮你过滤和风沙，墙上的时差滴答滴答还在牵挂，我们都别爱他的长发 Gary。 你这回家吃吃吃吃等待滚家，亲像一夜的好比出晚惊惯，吃一张火纸是啥是啥写上的名，你讲伊的代志予阮听，可是你只 听到的是2009年第八期中国榜以第十名成绩进榜，周杰伦、杨瑞代《流浪诗人》。Gary 杨瑞代呢是周杰伦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人，让他加入到第一代男权妈妈进入台前。Gary 退团之后呢，也是和周杰伦合作过很多次，除了《流浪诗人》，还有像《月光》《我要夏天》《爱的飞行日记》等等，也包括今年的新歌《等你下课》。好，接下来我们来到2010年的第八期榜单最好成绩进榜新歌黑马歌，属于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我相信呢，作为张靓颖在少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让她在这一年中歌榜典礼上蝉联年度最佳女歌手桂冠。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入选了年度金曲，阿弟仔也通过这首歌获得年度最佳作曲大奖。 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色的天空无法猜透，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成功，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我不要你走，不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 看到你要快乐坐，越冷性快乐知道会过，仍是要痛痛快快为你歌。今天继续唱歌，获到千亿次心，谁人教我多，不计结果坚守真我，期望你看见我做了的功课。 第八期中国榜黑马歌首周第八名，刘德华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这是他当年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也是 Unforgettable 专辑的主打歌之一。那我们这一时段呢听到的最后一支曲目是2012年2月孙楠推出的甜蜜情歌幸福牵手，由林夕作词，张江作曲，在12年第八期中国榜上新歌进榜排在第六位。而在下个小时回来，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中国榜璀璨年华。 相识到相惜，从争吵到体谅，我们找到了最坚强的温柔。就让种种的感受扎在心头，在拯救回忆的刺绣，在梦中邂逅，在现实中漂流，虽曾迷失不曾放手，患难如何让我拥有更爱你的理由。从黑夜说到白头，说一夜一生怎么够，是时候对世界证明真爱不朽，为我们说过的甜言蜜语奋斗，让指环永远闪亮如不变的星斗。 天有多么长，地有多么久，我们终于不用一个人一直走。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老公，家里小车开腻了，好想换辆 SUV。 好啊，沃尔沃全新 XC60 现推出超值置换政策，赠送两年保险补贴，更有两年零利率贷款方案， 那咱就买沃尔沃 XC60。 品牌强助力，登场即热销！吉利远景 X3 超值5.09万起售，及被动安全实时胎压检测、超静音工程设计，综合油耗仅6.5升，经济安全舒适，触手可及。详询北京各吉利经销商。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本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度。双休日期间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升温较明显，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昼夜温差大，请根据自身情况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晚10点，东方卫视可凡倾听两会期间特别访谈节目《为时代喝彩》配音演员专场将播出。节目将邀请不同时代的配音演员代表走进演播厅，重现深入人心的经典之声，从他们的视角解读时代发展所带给他们的机遇与挑战。由赵又廷、马东、高晓松、蔡康永担任导师的观点分享类节目《奇葩大会》每周六晚8点热播。本周导师赵又廷现场和即兴喜剧演员飙戏，他反应迅速，表演到位，受到现场一致好评，更是秒变表情帝，贡献表情包。据了解，赵又廷现场与即兴喜剧演员阿秋丽同台飙戏，在短暂的表演当中，两人默契配合，不断制造笑点，印证整容式演技。自开播以来，综艺节目《萌宠小大人》便对直击儿童社会能力培养这一理念一以贯之，刘涛、曾舜晞两位园长也将严肃的儿童教育与灵活多变的游戏任务结合到一起，为观众带来温馨有爱的画面。纵观整期节目，观众不仅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和蜕变，也在反思成人的处事方式。在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刘涛让孩子们互相说出优点和缺点，教他们重新认识自己，也对别人多一些包容，这对于成人来说也不失为一次教育。

你其实想跟我走，可为什么你还不理我？ I wanna kiss, I wanna dance, OK， 请不要假装给我个机会。就在你身后，我可是情场的高手，你被我看透，你别害羞，能否跳支舞，我有完美的舞步，你其实明明想跟我走，可为什么你还不理我？ I wanna kiss, I wanna dance, okay, 请不要假装给我个机会。 我这边为何你偏要躲我后面，我的热情对你 say hi， 可没聊几句你却对我说拜拜，通常我是那种万人迷，为何只有你不 follow me， 你的矜持快要让我上瘾，必须追到你，you drive me crazy， boom boom boom I love you， boom boom boom I need you， 我都快要自重，为何你还不懂，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对自己撒了一次谎，你是否在孤单寂寞的夜里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啊。像北京却无家可归，你是否找到一份理解却流下了眼泪，你是否在爱情和朋友之间对自己撒了一把野，你是否在和青春说再见时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在何处， 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放慢脚步，包裹着初衷，带上我的全部，许多的迷茫等着我去领悟，许多的遗憾等着我去弥补，这或许对我才是一种满足。 2013年，胡彦斌参加全能星战获得冠军之后，成立了泰歌音乐厂牌。2014年初，他推出了专辑《泰歌》，以自己的厂牌命名。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第八期中歌榜首周进榜第13名《成长》。胡彦斌用这首很厚重的，甚至有一点汪峰式的凝重感的曲风来宣示自己成熟的担当。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好声音选手黄勇在2015年年初推出的这首单曲《男人花》，唱出了责任担当的男人，也有需要呵护的一面。这首歌在2015年第八期中歌榜上榜，排在第20位。 他变成要你保护的他，当你远离了家，努力有了你爱的他，突然发现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从一哭就有人哄，变成在哭也忍着笑，哥们儿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这就是我们过了30岁的男人。男人也像一朵花，需要人来灌溉它，它会用它的芬芳香满天下。男人不是不流泪，只是躲起来心碎，宁愿缺着站也不要笑着归。在你的身后，再哭也忍着笑，哥们儿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这就是我们过了30岁的男人。 男人也像一朵花，需要人 着缠，也不要笑着跪。在你的身后，男人也是一朵花，也害怕风吹雨打，有谁能看到坚强后的伤疤？一段情念这一生，一个家扛一辈子，这就是男人活着的样子。生活不过一杯酒，醉完了路还要走，爱人和朋友，我在你的身后。像鸟儿守护飞翔的信仰。 半是月亮投影的家。 小霞，思念。小霞这个名字当年的中文流行歌坛是很特别的存在，这是一个全新陌生的名字，却属于一位久战歌坛的唱将。2015年，黄绮珊签约 Sony 唱片，年底以小霞之名发表专辑，这是她很个人化的名字，也用来表示音乐上的另一个自己。那这首专辑主打歌《思念》在2016年第八期上榜，首周成绩第八名。中歌榜璀璨年华，我们从十年前的2008年回顾到一年前的2017年，在去年的同期榜单当中，张靓颖为电视剧演唱了同名主题曲《思美人》，这首歌以亚军身份进榜，这也是她近几年大量影视 OST 当中非常唯美的其中之一。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